旧衣夫人。 那我看看闺女收场了没呀？月娥，丫头喂，收拾好了，快来！ 儿来了。受去旧家一身锦绣满头花。 月娥， 哎，参拜爹娘。 罢了罢了。 哎妈呀，您看女儿我打扮得怎么样啊？ 哎呦喂，快瞧瞧我闺女，这花儿戴得好，这衣裳选得也好。哎，老头子，天不早了，咱们就赶快走吧。 夫人带领女儿先行，我随后就到。 我叫车把式，车把式。 忽听东家叫，急忙就来到。哎呦！我说东家奶奶， 哎， 您把我叫出来有什么吩咐啊？ 今儿我回娘家，车给我备好了没有？ 早就给您预备好喽。 你就等着呗。叫一声妈的儿啊，把一整一便在呀，啊，头千里走啊， 后跟上月娥，女儿花容啊， 来至在大问一里，二问一外呀， 瞧见了小轿车就在门外听啊。 叫一声妈的儿啊，你快把车上吧， 提罗裙迈莲步，脚踩着板凳啊。 老身我上车来呀，我把那个车员夸呀。

看见没有？ 看见了。 我要不是知书达理，圣人的门徒，非打你个耳其左脖之后还腰转之巴掌，我打你个知错必改。 你也配？ 你给我走。 哎呀，我这招惹谁了？ 你给我走。 你 给 我走。什么人啊？别跟他一个人。 你给我走。是不知道啊，听我慢慢跟你说。 不听。 圣道不兴，此乃天之欲赞我斯文也。 成天就这么胡说八道的。 那我这是对驴弹琴呢啊。 我对你弹琴。嗯。 我对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， 你对我弹琴， 我天天都对你弹琴， 我对你弹琴， 天天对你弹琴，对你弹琴。

听，你不该带的梦去增加，爸爸的李先生也当了真，一去经商如中人，我是走汉语等几十人，满来我带着亲我去幸福在满经山。 刚才是何英、毛威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上神机调调，心中事谁谁

虚度一年怎得永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下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啥苦啥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站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